中横四海政事，古今中外历史，尽在笑谈之间。党国笑谈。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喐，只问是非，不问立场。 好，翻嚟啦，第三节啦，唔讲得嗰啲唔好讲啦， 冇嘢唔讲得 嘅，冇嘢啊。 喂，但系咧老老实实，即系我觉得其实头先讲咁耐就系讲流会啦。如果真系万一个程序就系话，我又唔 DQ 你，我保留你哋系议员呢个身份，但系问题就系话你哋唔可以出席会议同埋投票。 但系梁兆出，你帮建制派会 OK 咩？ 好难讲。 唔系佢而家直头系要人道歉， 唔系。我分開幾樣嘢嚟睇先，即係我只係想講一樣嘢啫。如果佢哋嘅議席喺翻度，佢只係唔可以投票同埋唔可以開會嘅話咧，基本上你就冇人出缺，所以就唔使補選。 係啊，但因為 set 咗啦嘛，已經 係啦。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即係萬一係 點起身補選？ 第二個the other way around 真係可能有人要釋法，又或者有人要 DQ 佢兩個。如果出現嘅補選咧？即係我就覺得，即係老實講，黃毓民參選嘅機會就非常之大啦。因為其實我唔知 你想講呢啲， 咁啊唔講唔得噶嘛。咁人冇去網聚噶嘛，即係當然網聚，大家見到面都係討論呢個話題啦。咁但係實際上 但就算黃毓民再出嚟，佢兩位都可以再出雷閣。雖然今次 佢兩位開 由梁小學雞完咗之後，可能即係都會大打折扣嘅。 遞補咪 rule 咗唔得咯。同一屆唔可以， 同一屆唔可以再選啦，六個月啊嘛，係啊，六個月唔可以再選啊嘛，係啊，我唔識博你，但係好似我覺得好似唔得 嘅，我博啦，我博，等我嚟， 六個月係你記得啊，係啊，六個月唔得啊嘛， 我哋諗曬嘅啲嘢， 好，你繼續講。 喂，其實而家就要講一樣嘢，就係話，即係當然頭先我聽到就係話，如果真係佢哋只係可以即係有個議員身份，只係唔可以投票同埋出席會議咧。我又覺得 點啊？繼續， 我覺得幾好，即係其實我覺得 其實你就想唔想補選，有人有機會入翻去啫。 梗係啦，喂，即係老實講啊，我已經 solo 嗰時講咗，點解黃毓民喺放完個長假之後，佢翻嚟仲話會做咩 Facebook 節目，仲話會做啲咁嘢？ 佢知道有得選啦。 其實真係得一樣嘢，未必知道呢一單嘢會搞到咁大，但係問題就係話，其實過去屆屆咧都會有人補選嘅，你數下 立法會好少 通。当家华马力两届08-12已经有啦。问题就系话，老实讲，系咪一定赢？ 冇咁早啦， 当然唔系冇咁早， 仲要两孖一孖一齐，两个区。 但系我真系觉得咧，黄 我真系唔知道时啲新东又整多单， 佢真系 补选又补选。 系啊，即系佢唔会放弃任何机会，真系。 嗰个限制咧系讲紧你自己辞职，你自己辞职嘅话咧，你唔可以半年之内再参选。但系而家佢哋唔系自己辞职啊嘛。 唔系佢个 case 系咁啫，我唔知系咪系同一个人唔可以翻兜噶。 我记得系好似同一个唔可以翻兜咯。 即系佢系因为咁样自己， 我睇翻嗰个，我睇翻你咧继续倾，我睇翻 同一个人唔可以翻兜。 咁、okay. 即系我觉得，如果个议席系保留，只系你哋两个唔可以出席立法会会议咧，其实系免却咗好麻烦又真。但系讲真，即系 但系唔会噶嘛。喂，咁同埋喂，咁我哋咪好输蚀，冇两票、啊，关键的两票、啊，选乜都输咯、啊，到时。 你谂住有嘢选得赢？因为 唔系我觉得关键嘅时刻，佢嗰两位应该都会即系投埋，即系反 诶、這個真好， 非建制嗰边嘅。 呢、這个真系非常之好。 你28票，大佬28、26，即系输就输在佢嗰两个手咯。 咁如果即系而家要过政改，系咪又少咗两个人？系咪咁意思咧？ 系咯，你所有啊，你23条政改乜嘢都冇咁两件、啊。 即系你嗰两件原本系投反对噶嘛，而家系再。 喂，我唔觉得佢哋23条会投赞成，亦都唔觉得佢咩啊？政改嗰度会投赞成、啊。 同埋修改 真系冇两票噶、 啊。同埋有啲咩要三分二啊？修改议事规则，修改议事规则一个半，咁都好似冇乜边啲嘢要三分二啦，系嘛？ 改议事规则要三分二系嘛？ 系咪三分二咧？我觉得好似三分二。 改个规则系咪我？ 系咯，咁但系问题你两样少两票系咪？系咪？系 咯。 是是但系你 议事规则咪要三分二啊？ 三分二，即系话你去 通过。 通过系啦，即系譬如我修改唔准拉布。 即系我而家讲紧嗰两票系咪好关键嘅两票？ 系啦，即系我如果系而家要修改议事规则，唔 系你 俾拉票要几多票赞成？ 咪冇咗两票就16啊嘛。 系啊，但系冇 六。16 对， 又系咪又系咬一样嘢啦？就系 十八对十六 规则咧，我记得议事规则应该咧就 喺内务委员会嗰边嘅。咁、但系 咁你都过 内务委员会即系小大会， 系啊， 你都过大会， 都系要三 系啦，你都要系啊，你都要过大会噶， 三分二应该都合理嘅，但我要睇翻个 wording。 再查。但系问题咧，你觉得如果俾你系建制派，你觉得会选过，你会想啲啊，定还是有两？ 我觉得而家佢哋咧系直头系唔锯佢哋用。即系侮辱中国嗰样嘢噶嘛？ 唔 系，佢哋为要逼死佢哋为止啫嘛。 但系问题就系话， 即系佢都冇谂过咩咩关键。 你再唔再选就牵涉到成个系大政治嚟噶啦嘛？因为好老实讲，你系除非你话再选过，因为第一建制同泛民嘅票数系唔会突然间 咁 高。 如果佢两个道歉嘅话，建制系咪会锯啊？即系会继续俾佢啊？宣誓啊？ 而家牌面就系 咪系咯？咁其实根本上就系佢哋嗰个礼拜三嘅唔系。啱啱又成立咗嗰个乜鬼咩反辱华咩喂呢啲直头对占中嗰啲排场嚟啦，嗰阵时占中先有人成立嗰啲咁嘅反乜乜大联盟㗎咋嘛，而家两个小朋友都搞到占中咁嘅规格喎，已经即要去道歉喎。 但问题你觉得选过真係会有着数咩？因为你唔好忘记喎，泛民对建制而家係65-35。 唔系我唔系话选过有着数。 65-35㗎喎。因为建制嚟讲佢反为就係话我唔想选。因为就係话成个大环境唔会突然间。 我觉得新东系可以搵返嗰隻嘅。新西我唔知。唔系九西我就唔知。 九西不嬲都建制二泛民。 你其实你咪出返 Gary 同埋方国山咁争。 你讲新东定讲九西啊？ 新东边有 Gary Fan 啫， 新东 咪嚟嚟去去咪即系剩翻嗰两三个争翻啫嘛，补选。我觉得范国威会赢方国山嘅，如果冇咗郑家富， 哦，即系你觉得选建制有利嘅地方就系新东就唔系九西， 非建制 就 其实新唔系 你两睇喎，因为你始终你唔系你新东输咗就更加多，因为你泛民嘅票多嘛，你都有6%几嘛，你建制点可能有40%几？ 你讲边个先？ 新东九西都系。冇可能，你除非你话，如果我根本立法会直选，我建制票根本多过你泛民啦，你就泛民就唔想选。 咪而家就系我话非建制系多飞过， 永远多票系啦，系咯。所以你谂下，你谂下阿爷点会想选举啊？根本就唔想选，因为点选我都输啊嘛，因为得一个议席啫嘛。 系 咁，所以阿爷嘅， 所以我觉得系唔系考虑紧个票个位嘅问题啊？佢哋唔会谂住补选会攞翻两个位，而系真系觉得呢两个小朋友。太过辱华，搞咁大坛嘢都系咁，真要去道歉啫嘛。 咁我同你嘅睇法少少唔同喎。阿爷谂嘢唔会谂一步嘅，即系佢谂得就系话，如果我要搞死你，搞死你嘅个事项就 快啲讲。 唔系有佢， 我睇完噶啦，等你讲。 搞死你个事项就包括咗要褫夺你嘅议席。问题就话我褫夺你嘅议席之后，我要确保选上嚟嘅人一定系我合意嘅先得啊嘛。 咁佢未必 guarantee 到啦，呢样就 黄毓民咪 guarantee 到咯。你知我定系 想讲呢、這个？ 你知我定呢个？ 我哋三幅， 但系问题呢啲， 但系问题， 讲埋先啦。议事规则咧要修改嘅话咧，其实难度系高啲嘅，要分组点票。 哦，咁啊，即系一定冇得改啦。 冇改。OK， 嗱，咁喂，咁讲翻头先嘅问题就系话，你知道九西建制唔出第三 席，所以关键一席咯。成日有人就话，如果你话守唔住嗰、那个 边个席啊？哦， 即系嗰时嗰、啊、时有阿乔就系因为惊改议事规则啊嘛。所以就点都要稳守嗰一个席啊嘛， 我了解。 18、17。 咁所以唔系我讲翻啫，九西点解？唔系你都要问完我先讲得嘅，如果唔系我唔知道讲到边度。 嗱，嗰个地方而家系十几对十几啊？ 三几得？ 十九啊？对？ 九对十 十六啊？票得三 六十六 三票点？ 十九十六十九十六十九十六 十九十六。如果少咗嗰两票，咁都17、16啫，都唔惊啦。 个 margin 啦，近啲 咯。咁有人生性唔翻工就死 了。个 margin 就细咗少少咯。咁样 啊，唔系个主席又主席系啊，主席唔系直选冇唔使 draw 添。 嗯， 之前系曾玉成就系嗰度关键啫。 嗯，唔系你头先讲咩？讲多次。 冇啦，我讲完啦。 主席因为佢唔系直选，所 以佢唔计噶嘛，成日计六啊九噶啫嘛。 因为佢嗰 票系或者34啦，叫做 哦 ，OK， 因为即系佢科去边，而家梁君彦系嗰个工人组别噶嘛，所以都唔关事，真系唔关事。 Okay， 明明地讲，唔系头先我讲一样嘢啫。九西咧美籍点解建制派唔派第三条队选？即系老实讲，唔系佢唔派人选，而系派一个冇威胁力嘅人落去选。因为你见到建制派 喺九西咧，其實第三條隊係輸票輸得好遠嘅，即係唔係同黃毓民，又唔係同阿游蕙禎去爭，甚至乎可能唔係同民協去爭。 邊隊啊？ 嗰個係工聯會嘅。咁所以嗰席咧係得萬零飛咧，係完全唔夠去同嗰個門啊爭。咁所以咧，其實建制點解係由即係九西點解最尾嗰隻係黃毓民對游蕙禎咧？好明顯建制就已經即係大家可以肯定嗰隻係一定係阿爺手，即係係一個合意嘅候選人。問題就話而家黃毓民贏唔到。 咁點解選咗游蕙禎 啊？而家冇。 嗰時合意啊，而家唔合意啊？ 而家都合意啊，而家點解唔合意啊？ 咁你話佢會 DQ 佢？ 我就係講一樣嘢，阿爺要。而家就係講一樣嘢。唔系阿爺都唔知佢咁样宣誓法噶，大佬呢个真系问题大。你其实 Hong Kong is not China 系好啱噶， 逻辑上冇问题。 唔系我觉得都唔系个问题大，系个支那系影响咗好多人条气唔顺。 系咯，我就净系觉得而家系啲人条气唔锯咯。 咁梗系啦，问题唔系我想讲嘅系你写嘅嘈到我争啲唔记得讲咩？系啊，因为。你要知道，如果建制派系一次一定唔会赢嘅选举，例如喺九西，佢啲票嘅作用系好大嘅。即系当然就系话，其实我想讲一样嘢就系话，个候选人，如果你喺九西真系出现出缺嘅情况，会边个选咧？你觉得？咁黄毓民一定会报名啦。咁 嗰啲黄杨达过嚟得唔得？ 你又想啦，黄毓民点会留个政治票俾黄杨达啊？呢样嘢系唔会发生嘅吓。一日，除非黄杨达唔系，除非黄毓民唔系，佢翻咗加拿大抽先，咁佢就可能俾黄杨达啦。黄毓民自己共过嚟选啦，问题而家唔系啊嘛。问题系而家如果黄毓民出嚟选，你仲觉得泛民有边个 candidate 适合去选呢？呢样嘢我觉得大家值得倾。如果嗰个系一个传统泛民嘅话，假设佢嚟自公民党咁计啦，嗰、那个人有乜可能下届仲喺九西选先？有毛依依噶嘛？系咪？你民主党唔通又派一个人去九西选？黄碧云噶嘛？ 何秀兰都得噶 ，exactly， 你真系 求其揾一个落选嗰啲落去都得， 你第一泛民 candidate 一定系其中一个落选嘅人， 系咯， 即系佢可以系范国威， 同埋系咯， 佢可以系何秀兰，范 国威留翻喺新东啦，去到嗰度都有事。 假设系咁先啦，嗰个一定要系一个泛民落选候 选人啦，何秀兰啦、啊， 而且呢个人必定 一大扎都得啦， 呢、這个系啦，呢、這个系一个 basic 嘅 criteria， 但系 跳嚟跳去都得噶， 必定佢要系一个泛民一个 electable 嘅人。老实讲，你揾一个冯检基落都得噶。问题就系你觉得佢赢输？当然冯检基佢有自己嘅票啦，系啦，即系唔过五十岁嗰啲人都会觉得又系呢扎老人啊，唔系嘛？即系我其实我好欣赏何俊仁，就系话我话你根本洗手唔玩就唔玩，佢而家咪玩咯。但问题就系 你而家唔知几开心，我觉得佢 exactly 啦，你冇留揾个何秀兰去噶嘛？即系你要知道何秀兰去九西又系唤起咗一班人，就系话原本我投刘小丽嘅，而家泛民有个候选人系何秀兰，我都。想投啦，但系睇一睇，又系你系何依依。 不过我有少少想李卓人 啊，呢个可以系谂嘅。 系咯，其实佢 呢个可以谂， 可以出嚟。 李卓人，我觉得佢仲有好多位仲可以发挥嘅。 咁就系李卓人对黄毓民啦。咁你觉得成数高唔高咧？ 有得打啊！不过答翻正话个问题，嗱，递补机制嗰度咧，我 check 翻啦，应该咧系只限于 自己辞职 议员， 只限辞职议员。 嗯，所以咧，如果唔系自己辞职呢个，我觉得。情况会比较复杂， 即系哦咁啊最好啦，即系我觉得游蕙禎只落翻去选咧，我觉得佢一定赢黄毓民，而且个 margin 仲会多咗。 我觉得俾人 DQ 更加唔应该冇得选咯。 我系啦，你咁谂系啱嘅，即系而家就系话宣誓都唔俾佢宣誓啦。点解俾人 DQ 嗰个仲可以选咧？ 退一万步，就算俾佢再出嚟选过，又选翻入去，而家阿爷如果落咗 order 嘅话咧，佢谂尽任何方法嚟打击你。佢諗盡方法呢就係點樣去玩令到呢啲咁樣嘅港獨嘅呢個苗啊係唔可以喺議會入面呢係發揮到作用。呢、這個而家其實佢成個主題 呢、這個底線 主題音樂係呢樣。 買咗簡單㗎嘛佢參選時已經 DQ 咗佢啦。 參選 好大機會。 咪囉你咪未試過。 我都知道。 入閘都入唔到唔使。 當然呢樣嘢又可能 by the time 做呢樣嘢嘅時候啊，天琪啊，我哋嗰啲司法覆核嗰度可能會有啲消息 嘅， 未必講得切，未必講得切。 下街， 呢啲係遠啊，真係。李卓人我都覺得係一個 possible candidate 嚟嘅。咁你叫我諗， 咁又係老嘅咯，咪又係咁。 係咁，但係 阿明落去， 阿明落去， 啊，我鍾意啊， 可以喎、啊。不過阿明咧就 即系我其实我呢人有戥佢唔抵嘅，因为我觉得佢 快 啲 咁样， 真系 我觉得梗系最好快啲啦， 快 啲咯。有边个做嘢做得咁彻底啫？噶， 但系要对王若达烧底。 阿明嗰啲嘅论述嘅能力其实唔 好高 嘅， 系啊， 好得嘅佢， 当然啦， 系啊，即系我又睇佢 嚟嘅人哋， 唔系讲学历嘅问题，大把人即系高分低能啦。即系你喺阿明喺街站啊，喺街头嗰啲演说啊，嗰啲能力啊，同埋嗰啲思考嗰啲速度啊，其实佢系绝对有嘅。但系唔知点解好似 恭喜思容，阿明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阿明生日快乐，生日快乐！我今朝我已经 PN 咗佢， 我都有。 咁啊就系咯，所以我系等佢有啲唔抵。 但系老实讲，你今次选嗰个人来届，系咪一定要喺翻九西做到自己工作准备2020咧？我系想问呢一样嘢，因为嗱，你话 转佢咯。 咁话咁何姨转过去打交，你啦咁啊？ 唔系，咁何姨都系平权，即系佢有其他嘅，唔系做，佢都唔系做，即系我唔知。 咁你咪即系 佢未必系主攻地区噶嘛？ 你明唔明啊？你明唔明啊？你呢个世界 系 好多人做协调工作，系咯？你系你好烦咯？呢个世界好多人做协调工作噶嘛？你如果系突然间空 雷动啊，又 而嗰个人本身唔系喺翻呢一区做地区工作嘅话，又或者2020去第二个工作嘅话，喂，唔掂啊呢一样嘢，你真系只系可以揾一个人。如果呢一次你係空降咗嚟選，好似楊岳橋咁，真係選，譬如我新東選補選嘅，我2016喺翻新東選，我就覺得理直氣壯。問題就係話，而家你係突然間可能泛民多咗個位，你係清正，我唔知你揾咩人啦，甚至乎老老實實啦，你揾個三尖八角落去，我都唔覺得佢會贏到。當然就係話個情況好似阿 Chris 頭先咁講嘅，尤慧晶自己可以行翻落去選嘅，咁啊梗係贏下你黃文啦。咁但係問題嗰個唔係尤慧晶咁得唔得咧？咁如果唔係，又 B B 啦，另一個 你啊。都得嘅，咁你真係要一个好 convincing 嘅泛民候选人。 算啦，我连最佳 主持即係好似 主持都输。 嗰年 唔同 唔同，我哋会唔会吹鸡嗰啲？ 到时中票，我哋会早啲做得好啲㗎啦。 即係你一定要好似去杨岳桥，哇！呢啲君临天下嘅气势，喂，老实讲，咁你落去选个补选，你都要有气势，咁你准备埋2020嘅选，你唔可能今次空降一个落嚟，跟2020唔喺呢度嘅，又或者你去特区，呢个系个道德伦理系讲唔通啊嘛。 所以咪有啲 track record 嗰啲咯，即系老鬼咯。 所以系冯景基落翻系最好。问题就系话冯景基落翻嗰啲卅岁一定 唔系冯景基嗰个谭乜嗰啲嗰个另外嗰个选嗰个咧。 谭国桥， 突然间又系有把声系谭国桥， 唔 该周深啊， 唔该，边哇咁劲？ 谭国桥，你点样形容谭国桥呢个人咧？ 唔识佢， 冇印象， 我唔知佢做过咩，真系抱歉。 我记得谭国桥咩样，但系都系一个即系比阿 Chris 大概老十年咁嘅样啦，金丝眼镜， 咁少。 咁样 咩呀 係咪阿 Chris 咁样落去你就话三十零岁嗰啲人会投票俾佢啫。谭国桥落去又会投俾佢。喂王润达都唔投票。 其实谭国桥我諗佢哋。 边个哎陶家豪咪得啦。 Yes, 对啦。 发生 啦。第一 ,2020 你都好难睇到陶家豪再选㗎啦。问题就係话你搞局又好咩都好。你用陶家豪去制衡王毓民呢、這个绝对。 我觉得佢。 我鍾意好睇喎。 单住支烟咁样有少不羁应该 OK 喎。 係。 佢食烟嘅咩？ 陶家豪唔食烟 嘅。你走入嚟嘅时候呢度啲咩味啊？烟味啊，全部。 佢间房啲烟灰啊，铺到成串口啊！你都瞓唔起啊！ 佢喺头皮。 系啦，嗱，陶家豪佢就得啦。仲咪你谂下，陶家豪落去，你谂下选举助选团有咩人？有马仔，有 CK， 加埋阿谭炮又应承落水。 边个谭炮啊？ 谭博啊！哦、喂，佢话喂， 张何俊仁， 张何俊仁添。你死唔死？ 李永达， 你呢支大炮团啊，大佬真系射到你黄毓民体无完肤啦！你唔好理佢赢定输，但系总之 娱乐性丰富，娱乐性好丰富， 娱乐性丰富，一定有吃辣，一定有生弊。净系黄毓民对黄毓民对陶家豪呢个选举辩论啊，哇，肯定打低晒啲乜嘢 TV。 Donna 点解你唔纠正佢嗰啲读音嘅？ 佢读啱， 唯一解释。 好清楚系读啱， 嗰啲系深水埗乡下话，你听唔明系你嘅问题 咩啦？呢啲 吓，喂，我觉得呢个先系 headline 嘛，即系你话啊啱，咁啊马仔得唔得？马仔得佢口咪得咯，即系我觉得系好多人都得噶，快 B 都得噶。问题就系话，喂，我觉得有咩得好得过就系话，俾自己培养出嚟嘅灵童手印自己。由慧晶杀你都唔够抵死啊！你整个陶家豪唔杀你仲唔抵死啊？喂，边个都得。你总之打住个牌头就係话我系灵童嘅一世，甚至胡杨达都同黄毓民对选得㗎。你即係你有冇票我唔知呀，但问题。咁问题就嘩真係。 出晒灵童佢囉。 係出晒灵童佢，所有灵童集合晒一条team。 唔得㗎，好似补选就係一对一，即係咪 咪。咁你可以做选举经理㗎嘛。 你可以着晒同一样嘅衫。 我上次咁咯，个个都睇， exactly. 个个都系讲咁样。咁 系啦， 你嚟咁样嘅，都唔系，有啲都唔系嗰条腿嘅，都照去讲。 喂，所以话得几犀利啊，系嘛？喂，着件咁啊，喂，就最好啊，大家着件红黑衫，指住黄文嚟闹。 点解红黑衫？ 写文年啊嘛。 哦。 喂系咪好正先？我真系觉得阿土同马就系真系掂。选举联盟突然间整个临时嘅选举联盟，就系、是、对你黄毓民一个人，即系我 开始做地区做工作先啦。 地区工作系咩派四仔啊？大家 咪搞长者饭局嗰啲咯。 长者饭局长者饭局真系唔知道、啊。咁但系我觉得 去 Halloween 就派糖咯。 咁我觉得即系真系最好就系阿 Chris 头先讲嗰个情况啦，即系 DQ 咗嗰个人系原则上系符合到选举嘅最低要求。佢只要有提名嘅话咧，选举主任系唔可以 DQ 佢，嗰个真系 DQ 啦。问题就系话，如果梁天琦都可以喺一个咁嘅情况之下，佢觉得你唔系真心拥护基本法，都可以 DQ 你嘅。 直头 咁我都唔知道有啲乜嘢可以， 冇嘢可以阻止佢噶啦。呢、這个世界上， 我真系觉得冇嘢可以阻止。 系咯，系咯，唔好话地球，宇宙都冇人阻止到佢啦。 银河系都冇啊！ 真系 讲开呢啲嘢啊，大陆嘅嘢 咁烟味， 咁又唔提，咁又冇办法唔提一提阿黄丹啦。上一个礼拜有单新闻咧，其实未喺嗰啲所谓司法复核官司高调咁喺 Facebook 广传之前咧，呢单嘢都传得好犀利嘅。就话说咧，喺19号咧，明报就出咗个报道，就系话 Viu TV 咧就因为阿 Billy 峰同埋阿黄丹喺台湾嗰个拍摄咧就 日本 个拍摄咧就私下安排咗记者去采访，呢、這个举动咧系非常即系、就是、对呢个举动非常之失望同埋愤怒啊！咁于是安排佢哋拍咗嗰集矛盾去旅行咧就唔播啦。咁其实我系一早嗰一晚我见到呢咁新闻，我已经系讲大家千祈呢单嘢唔好跟车大贴，因为事实上咧有时你喺香港你闹政府，你系唔会闹公务员团队，你只会闹梁振英一个人，甚至乎系可能有办法做决策嘅人，即系包括曾伟雄啊，包括袁国强，你会闹呢啲当权嘅人，又或者你去闹一间公司，你只系可以闹老细，你系唔可以闹间公司嘅，系咪？即系你大家谂清楚。嗰、那個情況就係話，19號明報出咗個報道，咁當晚咧，黃丹因為我係黃丹嘅忠實支持者嚟噶嘛，係嘛？咁我睇呢個 Facebook， 咁佢就喂，因為睇到明報嘅報道咧，佢就話非常之憤怒，哇 ！Viu TV 點可以咁矛啊？第一安排就係你安排俾我同啲記者見面嘅，而家你話唔播，仲有就係點解你咁唔同我道歉啊？哇！如何如何？咁其實 沒有資格。是个传媒， 你之后就会好多人就系话，哎，霸睇 Viu TV， 喂 Viu TV 食屎，哇咩汉奸走狗卖国贼， 好多人 uninstall 咗嘅 app 啊， 大佬你谂清楚， 我都冇 install 过， 唔系我真系讲得好公平嘅事实啫。如果系你系唔敢掂呢啲政治咁敏感嘅题材，你系根本唔会揾 Billy 峰，亦都唔会揾黄丹去做呢个节目，系咪先？ Day One 呢个节目就系要玩呢一种咁样嘅敏感啊，揾呢啲咁样嘅。 Day One 我就要玩呢啲咁嘅嘢噶。 系咯， 你既然有呢个吉士玩，你既然系会安排个访问，你既然会做，我觉得起码喺个制作团队里边， 由上至下嘅 全部都系有担大嘅人。就算我觉得真系可能有啲嘢，拍咗做咗唔适合出街，佢都会剪一个非常之合理嘅版本。去安抚你哋又好，去同公众交代又好，系绝对唔会突然间唔播一集嘅。呢个第一， 同埋私底下可能同你打个招呼，喂，呢样嘢唔系几好，乜乜乜乜，即系唔好意思咁样。即 系呢样嘢都未讲，系啦。第二，呢个节目系未播啊，我提醒大家。 咁样就话突然之间成个嘢抽起，呢个就真系 呢个节目系未播噶，所以 佢知道个其实个代价好大， 佢 都愿意做呢样嘢。 做得蠢 嘅，系咯。即系逐点逐点讲。第二呢、這个节目 大话就一定被拆穿。 呢、 這个 节目系未播噶，一日佢未播，即系譬如个节目有13集，我而家播咗12集，你就可以好有权咁质疑佢点解13集你唔播，因为你停播咗嘛。咁你到时先有话病噶。问题就系话，而家我根本个集未出街，我最着数就安排几时啊？四月出街啦。你梁振英选完先，如果你个扑街唔连任嘅话，即刻播。我先证明香港岛系一个唔系香港岛，我先证明香港系一个言论自由嘅国家嘛。我先至话俾人听，香港独立，港岛唔系又港岛， 香港 港独基本上 好难实行，又或者冇人俾到个可行嘅方案。不过大家作为一个学术讨论，大家可以随便讲，即系我觉得呢个系最正确嘅态度噶。喂，咁你制作团队， 但系而家我觉得咧，即系我喺度想象紧咧，你知而家即系内地咧，有一种嘢叫做红头文件噶嘛？ 系，系啱啊，啱啊，啱啊，啱啊。 即系我凝住咧，就系其实而家香港系咪其实都有一个类似嘅嘢出现咗咧？就系、是、呢一有一班人，即系香港掌握咗权利啊，掌握咗媒体啊。其实佢哋全部同一时间透过各种唔同嘅方式，或甚至可能真係有一份 physical 嘅文件，我唔知系咪啦。其实大家都已经收到 order， 而家要趁呢个时间呢，要将呢个港独呢样嘢呢禁死佢。 即系 Donna， 要将个火头整到熄晒囉。 Donna 系一个非常之专业嘅 PR。 我啱啱想讲系咪一个即系玩嘢㗎啦呢个。我一定啱 俾你做公关，你真系收咗份红头，唔系唔好计你收唔收份红文件，你觉得呢件事好有爆炸性，但系问题就系话你老细唔鍾意做，你会点做？ 即系照播㗎喎。 你会有个政治判断去做一件事㗎嘛。就算你觉得你老细真系唔俾你播啦，你会发个咩声明啊？而家 ViuTV 发个声明呢，就系港独言论不但有辱民族尊严，更是自欺欺人，是绝无可能发生的痴人梦话。呢啲嘢只系合乎喺大公文会出㗎啫。 係啊，因为呢其实我试过去叫志云饭局唔播其中一集。 嗯。 跟住佢就话 粗口嚟， 唔系佢，咁你告我啦，咁样咯。 哇，真系有担， 系啊，真系好鬼型咯。 同埋咧，呢、這个 冇啊，冇告到咯，梗系。 呢个民族尊严，我真系觉得好神奇嘅呢、這个。 系啦， 点样啫？你共产党而家系个民族咩？而家 即系喺我接觸 中华民族啊，全世界华人啊，喺一个唔同嘅国家，喺新加坡够自己独立嘅国家啦。屌你而家系咪谂住兼并埋新加坡啊？而家？ 要滅中華民族嘅尊嚴，只有中國人做得到嘅啫， 真係 香港人做嘅。即係以你一個咁專業嘅公關， 即係自欺欺人啊！佢 你發一個聲明，你係第一，你係第一 humble， 真係攬住 你係咪 humble 啊？ 係 你呢段嘢 humble 咩？絕對唔係 humble， 呢段嘢係普。 佢其實明知有個大嘅關公災難 嘅 喎， 你係逢係公關，你都唔會發一段咁嘅聲明嘅。而呢段聲明只係明報報過啫，其實份原件咧係冇人睇過嘅。咁而我喺呢件事上面，我就有理由怀疑，因为 ViuTV 本身嘅公关系唔会发一段咁蠢嘅声明，所以 系咪中联办代发？ 系啦，你只会系有一个人去有能力。 抓好你，唔该吸引，我帮你 fast send 出去咁。 咁啊仆街啦！即系我真系觉得呢一样所出现嘅情况咧，就系头先阿 Chris 讲红头文件啦。而家就硬生生有个政治任务要你執行，问题就系话嗰个任务咧完全系冇妥协嘅空间，冇修改嘅空间，你只可以源自出。而呢一个人系 override 晒你成个 ViuTV 嘅制作团队、管理团队任何人。 但 ViuTV 老细系边个啊？李泽楷系嘛？ 系啊， 哦，佢真系好摇摆 嘅 啫。 唔系，你真系只系可以李泽楷一个人做呢件事嘅啫。你如果就算譬如 ViuTV 负责嗰个叫陆廷辉，次次新闻都见到佢噶啦。冇可能佢做咗呢件事，喺记者问佢嘅时候，佢要个回复就係我了解緊。屌你，我了解緊。喂，呢件事我梗係知道七彩啦。点解我去大陆了解緊啊？唔係我想登。 唔係即係江泽民死讯囉，问下关伟，关伟话我唔知。即係要上你再问我上一级嗰、那个嗰啲囉。 咁咪係囉。喂，呢件事你 blame 嘅，你只有可以blame 北京，又或者真係 over。 后屘关伟系要辞职走人。 系啦，你系唔可以 blame， 你系唔可以 blame 个节目，你更加唔可以 blame 个电视台。即系好老实讲，你如果觉得 CCTVB 系好卵扑街，你系觉得佢系直情系党媒嚟嘅，你系觉得佢 CCTVB 嚟嘅，喺新闻上面篡改新闻嘅，喺个新闻报道嘅方式系有取向嘅。 选择性。 喂，嗰啲选择性嘅你唔闹。你去鬧一間，我夠膽報呢啲咁敏感嘅話題，我夠膽請阿 B D 風上嚟做訪問，你夠膽講講呢啲電視台，然後第二日因為有單政治事件出咗，因為你覺得有人屈服，於是你去鬧一間成間電視台，咁你咪成日睇 CCTVB 咯，你下次睇中央台添啊 ，CCTVB 都唔夠紅啦，你下次得一個選擇嘅啫，我係好公道咁講，我只係講咗100次。你威胁我，如果有人叫我唔好做节目，唔好闹边个边个，唔好闹黄毓民，唔好闹共产党 ，sorry， 我系唔捻会听嘅，我一定会做。问题就系话你唔攞我嚟要挟我自己，你攞我老婆要挟我 ，sorry， 我只可以退。我讲一千次，包括嗰时占中十四时之间嘅蔡东豪，喂，人哋攞佢间公司嚟要挟佢，人哋攞1000个员工嘅要挟嚟要挟佢，佢点可以唔退啊？Sorry， 我係好 committed， 好支持戴耀廷你呢個 idea。問題就係話有人用我公司嚟要挟我，用咁多人生計範咁要挟我，我唔係淨係付出自己嘅代價，我要同嗰啲人諗。Sorry， 我幫唔到手。 同埋我呢啲咧，其實都係講緊咧，就係即係個 contest 啊，即係而家佢玩呢啲嘢咧，其實即係你可以想象得到咧，其實嗰個唯一個可能嘅結果咧，就係、是、港獨呢樣嘢喺香港會更加茂盛。 即係老實， 就算啲人，就算你話我退，我唔做，但係你控制唔到人思想噶嘛，即係啲人翻轉頭嘅話就係話，本來我對港獨呢樣嘢都覺得屌冇可能嘅，而家諗下，我真係明白點解啲人咁。 冇可能，我都要做啊！ 系咯，即系我明白咯，跟住你由明白开始，你就可能有同情，由同情就可能变咗支持噶咯，只系睇你对方 push 到咩程度，同埋用啲几你嘅手段有几乸渣咯。你越乸渣，我咪越同情啫。大佬，香港人最叻噶啦，就系锄强扶弱噶嘛，香港人。 即系咯，你再搞嗰两条僆仔，我更加要 帮 佢。 系啊，你即系呢两条僆仔自己小学鸡咧，即系有少少唔值得同情。但系咧，你唔系咁样去玩佢咧，啲人可能就同 其实我开头都觉得好小学鸡， 闹佢就话：，你冇搞错， 帮啦，冇 整整下而家咧，可能咧啲人咧就其实都仲系觉得佢好小学鸡嘅。但系咧，你就开始觉得话：，你都唔使玩到。 我觉得政府哇，就占中规格去对付嗰两条小朋友，你使唔使搞到咁啊？ 建制学阿林郑话斋，哇！咁齐心嘅， 我都出几多粮啊？几多红三人上个礼拜 喺度，即系你睇到 喺个煲底下边。 两律师啊，律政司加林郑加埋 薯片叔叔， 薯片叔叔，跟住加埋阿范夫人，你会见到呢 朱姐咧，仲有 仲再加埋阿朱姐，喂，几多人呢几日高调咁讲， 仲唔系红头文件？ 即系即系发酵呢件事 啊！落手打啦，冇人一封信啦，真系 收。即系制止啲港独，杀鸡用牛刀咧，佢就用核子弹啦，而家。 咪系咯，杀只乌蝇啫，仲要。 即系所以真系呢一铺，真系大家最紧要睇清楚一件事，唔系共产党打人有几得人惊，而系话今次嘅底线系非常之作迹，非常之好罕见嘅，其实真系。打好多嘢，你都唔会用咁多传媒铺天盖地，唔会喺文汇十一版。 嗰、那个技招可，嗰、那个咧， 好快脆咧，好快脆咧就会 几劲啊！ 大家会见到咧，就系嗱，全媒体上面咧都口径一致啦，跟住喺学校啦、大学嘅学校园入边咧，甚至研究呢啲港独嘅咧，我谂啲嗰啲学者咧 系会拉， 就算唔拉你啲 contract 啲 contract 都好快就会，对唔住，两年 contract 够啦，下次冇得 renew 啦，即系啲嘢呢啲嘢系一定会发生咯。 系 renew 咗未啊？你个朋友 港独嘅，咁 唔系港独，但系 但系你 接触政治， 冇港独都已经咁 P K 啦。如果嚟紧有港独嘅话，会几咁 P K 咧？系咪先啊？大公司嘅高层，如果你对同情呢啲港独思想嘅， 劝退， 全部 拜拜。 即系好坦白讲，我真系 会发生啦、啊。香 港即系所以就系话，有时屈服嘅人，唔系话我本身屈服，或者我冇腰骨，而系话事实上就系话。有啲嘢我係唔可以，即係我要保護我身邊嘅人，所以大家鬧還鬧，即係喂，我覺得你呢個節目冇腰骨，我覺得你呢樣嘢為公眾道歉，鬧乜都得。但係老實講，聽節目咁高質嘅聽眾咧，會睇我節目咁高質嘅聽眾咧，鬧人係應該係用理據去鬧，唔係口戰，口係可以收下嘅，係嘛？好，今個禮拜時間差唔多，下集再見，拜拜， 拜拜。